的歌谣，牡丹儿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天涯，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天涯，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叶儿上轻轻飘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轻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 吃饭旅行走走停停，无论在哪里，所幸有音乐相伴。 MyFM 100.5 Music 40，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Music 40, 大家好，我是张轩妍。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bodies. Oh baby, making bodies we just use for fun. Bodies, let's use them up till every little piece is gone. Let's go.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为你送上 Music Verity。 那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津地区今天下午到夜间阴转多云，微风转东北风4到5级，6度到零下1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4级，提醒你道路湿滑，驾车一定要谨慎慢行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王力宏爱无所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的温柔灌溉，证明有一种绝对的关怀。镜子如水一样的存在，难怪我只对你依赖。 爱无所不在， 纯净透明自在，让我把爱随时。如水一样的存在，难怪我只对你对你来。纯净透明自在，让我把爱随身携带，无所不在。

之间可以 say goodbye。 为何星星点也要的爱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 来自陶喆的一首《一念之间》，我们曾经坚信的海誓山盟，很可能一念之间随即化为乌有，也有可能因为那一个回眸，两颗心就此连在一起，再不分离。所以说，不管缘起缘散，一定要记得珍惜。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MyFM 10.5 Music Forty， 我是 Kevin。 已经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出现了很多的照片哈，都是那些让我们感到温暖的瞬间，有厚厚的羽绒服，捧在手中的奶茶，还有一碗牛肉拉面哈，可能很多平凡的瞬间都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发送你此时此刻拍到的身边最温暖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简单的说一说为什么满满的相册会挑这么一张。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号码是 TG 下划线 YFM1005。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蓝心湄一见钟情。随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YFM1005。 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 listener。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ind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ller. Here we go. I love fun. 打开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每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整周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My FM。 与音乐无关的一切统统隔离，用实际行动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水一千里，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地藏大会。六零年代欧洲请为地下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复出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20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三周导演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放上精油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 明天窗边那些少年派对，你说痛苦非得就到现在，那些门口甩掉的快几百，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些。 你小丑大丑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是小光辉我配。 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Music Forty， 你最喜欢的音乐时间， 你好，我是张轩妍。 徐怀钰的一首纷飞，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usic Forty， 我是 Kevin。 Beyond 乐队呢，和商业特质明显的歌手不同，很少写情歌，作为情到深处的有感而发，喜欢你这首情歌呢是黄家驹的真情流露。在88年，家驹找了一个女朋友，可是他的爱人见他整日忙于音乐，无心顾他，于是向家驹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家驹能放弃音乐，自己便跟他走。但最后呢，家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爱情，写出了这一首喜欢你，表达对于失去爱情的苦楚。家驹为了音乐放弃爱情，体现了他肯为音乐舍去一切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也希望每一个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的孤独的男士，都可以有一个体贴和支持他的爱人吧。为你送出来自 Beyond 乐队喜欢你，此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地似走。海角老板却不走，抬起头架空跟前地走。人傻了吧，傻瓜两数，今世风流皮囊伴你探共赏。选购人突然无 容祖儿的天然呆。欢迎回到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第二个小时的 Music Priority， 依旧是 Kevin 陪你继续度过。暗恋呢，往往是发生在青涩的学生时代，每个人的青春似乎都可以找到些许的共同之处。蔡文佑在国中的时候呢，三年都在暗恋一个隔壁班的女生，双方是下课会在走廊聊天的朋友，就这样聊了三年。但是蔡文佑呢，就是不敢表白，让他内心煎熬到连别的男生送花给他都会赌气躲得远远的。因此他写下的歌曲《我可以》，《我可以》呢，是蔡文佑以年轻人古灵精怪作力诠释了他 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心和情绪，你你放着谁的是怎样的，能不能说给我听？爬得好安静，是不是你都在哭泣？我幸福的冬天心。 想再多说明，我就要在一起，我想又在一个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杯里是你， 只有这个电台给少不受干扰的。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舞，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当时的歌坛，青春偶像是层出不穷，让小智可以风云再起。那么电影呢，也是基于为自己找到突破。以往心中，小智应该是一位活力四射在舞的活泼少年，偶尔唱情歌呢，也应该是的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情怀。而这男人是很好骗的同名主打歌，可就不上来就唱起了余光中作词的失眠的早，窗外的人匆忙的过，他们在为爱的温柔轻易的留住我，陪着你做个好梦，完全是成年人的视觉的哀愁。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合格的奶爸，是有种错觉他还正值年少。温子来自林志颖，男人是很好骗的。本月现在 MyFM 100.5。 真的太残忍，男人好变的，为何你话都不 经历都已喝这样一个拥抱都变得好难，是我多心还是有已经变心，你避开我眼睛我不语，我没黯然送你离去，男人好变得为何连说个谎都不哭，让我继续听着，我准备你了，为何你就否认，这样沉默真的太忍，男人是很好，为何你连说个都不肯，宁愿无言无声，都说我错怪你，说你还是我的，你说我尽力配合，男人很好变得只一点点温存，就愿意奋不顾身，别落把我的爱人让我有梦记得，既然回头别说你不认， 你很鲜花。 She's caught in the 自 Carrie Underwood， 这里是 My FM 100.5，随时 Kevin。说到失恋呢，每个人脑海中第一或许就是曾经和你最相爱于茫茫人海当中和你擦肩错过，情深缘浅，只怪此情可待成追忆已惘然。但无论我们想要找到对的人，找到对的生活，其实都是需要做一点点。那么为追求这种对，失恋必然是经历的坎儿。真正重要的不是当失恋来临选择的痛苦，而是别忘了让自我再生长起来。马上为送出来自郁可失恋事小，随时随心好音乐100.5。 失去他，埋头哭，因为发泄又疗伤。生了病吃药，因为上班早起早。哭却选择笑，不要太骄傲。自己去觉得他不值得过，有必要。眼泪可少不多，也不能少。可能要熟能生巧才能做得到。谁说失恋是小失去才知道，情绪都控制不了，敢来打扰。有爱无爱，有条件胡闹酝酿，怎么样都讨好，想大吵大闹，只想有人好。爱得不够的情人，只怕我笑，别哭了他。终于开窍，晒了竟然要动唱技巧。太寂寞发电换来关心的抱，不想把逞强烂掉，怕脸谱都吓跑。如果笑还不够了，哭到精力全消，能把泪眼都调至刚刚好，就能睡得着。眼泪可以调出多，也不能少，可能要数能少才能做得到。才知道情绪不了，谁敢来打扰？有爱我的人，有条不闹，想怎样？怎么不讨好？不想大吵，想有人抱。爱得不够信任，只喜欢我笑。别哭得太早，我终于爱叫声快乐，竟懂得悲伤的一角。 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am 探吹，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他都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Forty 四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该写文章，最后的几行你的脸庞。 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爱情是摇晃的船，奔向你靠岸。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寻不浪，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 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蓝色的海洋， 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在爱情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 当初会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寻光 芒， 把最爱的不安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 我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越播不停，只在 My FM。 对这个世界如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这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手机的藏宝，随着大象的继续奔跑，我也不想想想好怎么我知道 个是他乐 不够期待他聪明中更精髓阳光散在路上解不开心碎曾经一切就算没有拥有、yeah、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谁知道像个要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高的梦我知道不要忽然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要永远的依靠会找到回到最初的 周杰伦的一首《稻香》，单纯的美好让我们不自觉的嘴角上扬。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 Kevin。 从勇气到可惜不是你，再到之后无数的经典情歌，梁静茹在华语乐坛被奉为情歌天后。多年的歌手历程，她亦为歌迷送出了不同时期的情感慰藉。最近呢，梁静茹生下了儿子 Anderson， 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身份的转换让她对情感体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久违多时，梁静茹于今天在最近推出了全新单曲《呵护》，并坦言说这首歌对于现阶段的我意义非常特殊，因为自从做了妈妈之后，对于爱这个词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的是在家人之间的彼此呵护。当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呢，就觉得这首歌很温暖很温馨。梁静茹也是很想把这首歌用自己的方式唱给家人听，也想借这首温暖的歌曲代替大家把心中的爱唱给我们彼此的家人来听。在资讯过后为你送出来自梁静茹呵护，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最新好音乐。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MyFM 100.5。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I'll take care of you。当你小小的手贴着我的手，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经历，别害怕，一步一步。 零脂肪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一日时光，尽在 MyFM 100.5。 周华健的一首送你回家，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Music 40，我是代班 DJ Kevin。继续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陆陆续续在发送有关于温暖的照片，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发来一张啊特别可爱的笑脸，他说这是自己女儿的照片，一直当作屏保来用，所以说就截图发过来了。不管天气多冷，身体多疲劳，每次拿起手机看看自己的孩子，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了。牵挂和爱让我们从未停下奔跑的脚步。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送照片，我们的下个小时呢就要开始抽奖了，微信号码是 TJ 下划线 MyFan 1005。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资讯过后为你送出来自梁文音不期而遇，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an 100.5。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usic Forte 纯净音乐空间，大家好，我是张翰。 现在好想你，我爱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Forty， 我是代班 DJ Kevin。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12月10号，2016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正式举行。今年备受热议的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没有出席颁奖典礼，由美国的传奇女歌手帕蒂史密斯代为领奖。不过虽然没有出席，但是鲍勃迪伦依旧是按照惯例准备了获奖感言，由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朗读。在感言中，他回顾了自己与文学的渊源，但表示自己创作音乐所考虑的大多仅仅是音乐本身。诺贝尔奖的授予让他本人都大吃一惊。他说，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的歌曲创作是文学吗？他笑称自己一直走着规划好的音乐道路，对于我的创作是文学吗这个问题，他本人也是充满了怀疑的。不过鲍勃迪伦也是表示，所幸瑞典文学院不仅愿意去考虑如此复杂的问题，还最终给出了如此精彩的回答。而这个特立独行的老头确实没让粉丝失望，在诺贝尔奖这么严肃的场合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就像他可以轻易的俘获歌迷的心一样。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温送上来自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随时在听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哦，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好音乐播不停 ，MyFM Music Forty 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MyFM。 牵起我的手，突然让我不知所措。 请你吻我。哦，对不起，我好想做了一个梦。Cause baby, with you, everything is so wonderful. All I wanna say, 你就像星星闪烁。 关诗敏的一首别说，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Music Forty， 我是代班 DJ Kevin。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在12月10号备受期待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的最新力作《速度与激情8》曝光了一款先导预告，宣告该系列正式回归。同时，该片也是首支正式预告片，将会在12号在全球同步发布。而在首度曝光仅15秒的先导预告中，可以看到影片中飞车追逐和热血打斗场面再度升级，使人目不暇接，肾上腺素瞬间飙升。范迪塞尔、强森、米歇尔、罗德里格兹等《速度与激情》系列的主要主角也相继亮相，同时透露的新剧情呢，毫无悬念地燃起了影迷的热情，并会在12号全球发布的第一支正式预告中进一步揭晓，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天都为谁改变，等提醒睡着也依然准时，分析时间我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口说着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黑蓝上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趁扫阳你和彩虹金刚胆小优雅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喧嚣巨人无所畏惧大声张牙，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 My FM。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你的热泪比我激动怜惜，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上花那里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用简单的言语

张杰的一首 Lost in the Stars，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依然是为你带来沉浸音乐体验的 Music 40， 我是代班 DJ Kevin。 继续来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呢，他来自天高地阔的台东山林，他曾经在台北多家知名的 pub 中演唱，不到一年便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女主唱，她就是张惠妹。就算她只是站在 pub 的一方小小的舞台演唱，都让我们感觉台下好像有千万人在看。而姐妹这张专辑呢，是张惠妹在1996年12月份出道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她量身打造的姐妹金曲，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呢，就疯狂的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的销售量更是突破了100万，也给乐坛打入了一剂强心剂。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经典之作吧，为你送出来自张惠妹《姐妹》，随时最近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山林里的歌谣，我是一片草，被温柔拥抱。

来自梁博的一首新歌《喜剧》，在歌曲当中非常清晰明快的节奏呢，也让人不自觉的跟着一起来舞动，十分的醒脑。这里是 MFM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Music Forty， 我们继续来听好音乐。外表看起来很开朗活泼的张信哲，实际上在感情当中一直非常被动，也很怕羞。他第一次心动的经验呢，便是他在基督学院念书的时候，心仪一位邻座的女同学，但是一直没有开口表明。不过当时那位女孩呢，虽然没有男友，但是仿佛和他不来电，后来两个人心中自有默契。女孩偶尔用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半开玩笑的语气来表明态度，最后两个人只有做好朋友了。而这一段没有开始的感情使他对于爱情更加的封闭，对于婚姻感情，张信哲执着于传统的观念，认为恋爱对象呢也应该是婚姻的对象，或许是缘分未到，还未找到一个可以相伴左右的伴侣。但他在感情上曾经遇到的创伤使他更加珍惜维系不易的感情，也许细腻敏感的张信哲才可以把情歌诠释得这么动听。为您送上来自张信哲《过火》，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100.5。 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